大家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在香港坟场里面呢，其中一个最大型的英国海军的阵亡官兵的纪念碑，就是纪念这个战舰加尔各答号在1857年阵亡的官兵的。大家看到呢，就那个碑上面的浮雕呢，就是有穿了个窿，一支烂了的铁炮，而个顶呢，就是一支倒插的大炮，海军的大炮倒插插了在这里。咁呢個亦都係咧喺香港墳場裏邊嘅所有紀念碑嘅風格。如果當時陣亡嘅軍人，無論係因為作戰死亡或者係死於疫症啊、病死啊咁樣咧，死於非命嘅咧，其實都係咧係用一啲斷裂咗嘅圓柱啦，同埋係一啲爛咗嘅一條嘅方尖碑咧等等咧，去做一個咁樣嘅象徵性嘅紀念碑嘅。咁而喺呢個加爾各答號紀念碑嘅旁邊咧，大家看到有一个用白色雲石来做的一个墓地，那直都是香港的一位相当出名的商界人物，就是这个遮打爵士的墓地。那遮打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中环的遮打道，也是香港置地的创办人，那他也跟这个摩地爵士联手合作，就是发展当时的尖沙咀。那遮打对香港早期商業發展可以咁講係一個影響深遠嘅一個人物嚟嘅。如果大家想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希望大家可以參加香港人香港史嘅課程。我係主講者劉世林。嗱，頭先我哋講咧就係咧啱啱啊，大家呢、這個即係講開呢啲嘅內地用一個大數據嘅方式為每一個人建立一個檔案，而係窺探你嘅思想呢樣嘢咧，就係、是、配合。因為你 DQ 咧，上一次周庭咧都係揦西嘅，我覺得。咁咧就如果佢要出講到出嚟振振有詞咧，就係、是、要將羅列曬。你參與過支聯會嘅幾多次集會？有冇喺會場上邊嗌口號？有冇參加過支聯會集會6月4日之前嗰個禮拜日嘅遊行？因為通常集會之前嗰個禮拜日都會有一次遊行。有冇要求過釋放劉曉波參加？等等等，全部一路列曬出嚟。咁、個方法係咩呢？其實已經完全做得到啦，而家。因為嗱幾樣嘢，第一你去活動咧，佢而家有一個香港大量嘅 CCTV 咧，其實一個容貌識別嘅系統咧，呢、這個係 low tech 嘢嚟嘅。咁大陸咧，今個禮拜咧就已經係討論得好熱烈嘅啦，就係喺深圳、南昌、沈陽啊等等呢啲大城市推出嘅一個叫過馬路，叫做行人闖紅燈容貌識別系統。而家你想試下去福田自己試下得㗎啦，其實。咁啊嗱，個技術就好簡單嘅啫。佢總之咧就係如果你喺嗰段紅燈嘅時間你過馬路咧，佢就會影咗你個樣嘅。咁影咗你個樣之後咧，算啦，咁你就話唔係喎，佢隔離有個 mon 即刻將你個樣打出嚟嘅喎。咁你都話算啦，唔係咁多人睇到啊。你以為呢個即係故事嘅開始？阿Lens 俾大家睇下，呢個就係我做節目開始之前咧喺網上邊揾到嘅一個由深圳交警公安交警所開嘅網站，叫做行人過馬路闖紅燈曝光台。哇！真係學曬我哋香港啲嘢。即係話大家見到一格一格嗰啲咧，就係嗰個人佢個名嗱佢個姓，佢就個名係打格仔嘅，打星星。身份證號碼就中間嗰幾個數目字打星星，但總之你實知道佢係邊個嘅。咁就嗰啲樣咧就打薄格嘅，就同日本 AV 咧就比 AV 仲薄啲，比 AV 仲薄啲。咁下邊咧就再出埋咧就係佢喺邊一度，衝紅燈。 嗱呢個我哋話點解話 厲害啊？我覺得真 係話點解話香港咧？嗱呢個咪就係我哋過去所謂嘅social media 嘅公審咯。啲網民將一啲嘅人嘅惡 人肉搜尋啊嘛，係啊， 啊咁啊擺上去，跟住啲人咧就起底咁樣。咁而家咧呢個方式係一模一樣啊，其實呢、這個不過由政府做今次。 喂，你睇下嗰個阿 Lens 頭先擺出嚟嗰位阿蕭生，即係唔係蕭若元啦，當然阿蕭生大佬，你諗下由佢嗰個嘅身份證號碼360502中間冇咗三個 number， 然後605 啊， 然後跟住喺新洲蓮花路東口側，然後跟住你睇到佢踩住個單車。喂，大佬，你個 friend 你唔認得佢？大佬，即係仲薄格個蒼井空啊！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係試行啊！ 喂，佢已經覺得好文明啦，打格已經好文明。 第一，佢打格；第二，佢唔出曬你個名。 係啊， 正路應該 文明噶啦。 佢應該俾足面你啊！ 啊， 係嘛？ 即係呢個仲係有空間咧，係可以擴展嘅。呢、這個就係話咧，可以出曬你嘅名，又唔打格。 好啦，仲有咩咧？你話喂？咁我可唔可以逃避呢個罰錢呢？當然逃避唔到啦，個公安會埋嚟攞個手機直查，一影咗你。 你以為影咗個樣咁點啊？原來佢即刻起曬你，因為嗱，第一網絡實名制啊嘛，其實佢全部配合噶。 嗯， 網絡實名登記之後咧，然後跟住你嗰個面容識別咧就會咧同時聯繫咗你所有呢啲所謂 digital data 嘅 footprint 啦。 嗯， 係即時一抽就佢就個公安就會睇到曬嘅，其實係。 嗯嗯嗯， 跟住就開張罰單啦，呢張就係罰單嚟嘅。 唔好好好笑咧，即係今日啦 ，Lens send 一個即係嗰陣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啊！ 將佢嗱依個又係 被罰錢嘅經過。 呢個是他罪行嚟嘅， 係啊， 即係話咩咧？佢係將佢一次咧，即係俾人哋咧話佢亂過馬路，啊咁啊，跟住咧就傷成個古仔。 罰廿蚊嘅啫， 係啊。好，成個古仔咁，其中一樣嘢咧就話個警察，佢就話我冇帶身份證，即係嗰個警察問佢攞身份證，我冇帶喎，咁唔緊要， 唔緊唔使， 即刻攞一個 殘舊嘅相機，手機， 得 個手機影咗張相， 影咗張相就出咗佢啲 information 出嚟，咁跟住即刻咧攞一個 portable， 我哋叫做一個 portable 嘅一個 printer。就印嗰張罰單出嚟， 係 OK 好啦，俾咗張罰單佢之後，佢話：佢點解唔攞唔要我即刻俾錢嘅咧？咁著數嘅咧咁樣。咁後屘再睇真啲，原來下低有一個嘅叫做 2D barcode 喺度。嗰個 2D barcode 咧就係叫你咧，你要用一啲嘅叫做微支付系統，咁你就去付款啦。所以成套科技嘅嘢 嗱，你知唔知？如果唔付款就點咧？就會出咗法改委嗰個問題啦。 係啦， 法改委其中一樣禁止你180日唔准搭火車買頭等，同埋唔准坐飛機係咩咧？就係唔俾罰款。 係啦， 就係唔俾政府罰款 啊！ 咁所以話你真係冇得走，我話俾你聽。 因為你有曬資料啊嘛， 你點夠去玩 啊？ 喂，大佬，你以為科幻小說？我哋睇1984 George Orwell 呢個1984嗰陣時咧，我哋仲以為誒呢啲嘢叫做烏托邦幻想小說啦咁樣。喂，大佬，而家呢個係人類文明一大倒退嚟嘅，真係嘅。我成日都話第二次工業革命，即係煤啊、碳啊呢啲咧，電力咧就造就咗蘇聯嘅計劃經濟。而家係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就係造就咗習近平嘅數碼帝制。大佬，你話香港人？佢全面攞嚟管控成個中國大陸嘅國民，每人有曬檔案、數據檔案，用 face recognition 嗰個嘅容貌識別， 嗯， 就知道曬你嗰啲嘢，然後周圍係 CCTV， 嗯， 然後跟住嗰啲嘅採集數據嗰啲蟲 啊， 就會將所有你嘅數據嗰啲嘅 portal 擁有你數據嗰啲嘢全部接口，咁咪知道曬咯。 係啊，同埋咧，佢仲有一樣嘢嘅喎，佢就係會你唔係每一次亂過馬路咧，那個警察會出現嘅喎。但就已經記錄在案，因為有機會你亂過馬路嗰陣時候咧，冇警察喺度， 個差佬根本唔需要存在。 唔喺度， 我覺得係唔需要存在嘅。你問我， 佢下一波唔係下一波，而家好似據說都係咁噶啦。基本上咧，就算冇警察喺度咧，你嗰個亂過馬路或者係喺公眾地方嗰度咧一啲嘅失罪嘅行為咧，佢都已經記錄在案。 嗱好啦，而家就係講緊咩咧？佢為咗易入口啊，令到啲人唔好咁反感咧，就算係攞呢啲所謂嘅輕微罪行，抌垃圾啊。過亂過馬路呢啲嘢，大家都唔中意嘅嘢，或者喺非吸禁止吸煙嘅地方吸煙啊咁樣，大家慢慢習慣咗啦。跟住就第二步啦，這個經 Economist 嘅嗰個刊嗰個雜誌最早披露嘅，就係叫社會信用系統2020全面推行。即係話呢個只係構成你社會信用嘅一部分啫。你有冇信用㗎？明明紅燈唔准過馬路，係嘛？第二就係咩咧？有冇？找罰單遲了都是牽涉到你的信用評級啊，不是講緊我哋講緊信用評級是金融啊嘛，你問銀行借錢，而家唔係共產黨是叫做社會信用，你呢個人在社會上邊可唔可信？ 係 好啦，有冇 你的公民質素如何？ 跟住除了公民質素之外，就是你的言論思想啦，有冇違背咗共產黨對一個所謂良好公民的要求，包括擁護習近平同埋擁護共產黨執政呢？這個都是的噃， 所以咧，我覺得佢有兩個 index 嘅，一個咧就會比較容易，好似你講 公民 index， 容易入口嘅 index 咧就公民，即係話你嘅公民質素啊，各方面嗰啲嘢啦。第二個咧，而家就正正係習帝咧做緊嘅嘢咧，就叫民族主義，即係話咩咧？你嘅民族性，即係嘅意思咧，就你愛唔愛國啊？你擁好似你講擁唔擁護共產黨啊？喂，而家你睇到習近平喺兩會嗰個嘅即係叫做閉幕嘅時候，佢嘅致辭咧，睇到哇，又講中國四大文明，又講個中國嘅嗰啲啊易嗰啲嘅老子啊、乜子啊、墨子啊、墨子啊，數曬出嚟， 全部都啊，我諗 即係咧，佢 即係咪阿鐘祖康抄俾佢？ 佢要咧，而家咧，佢將中國嗰個民族主義咧，要推到去巔峰，而佢 就係代表， 就係代表啦， 係啦，喂，好簡單。我就係話啦，呢個叫做先就係佛，跟住就想啦。 嗱，你記住喎，呢個所謂社會信用系統，你淨係罰咧唔夠動機嘅，動機唔夠強。嗱，我睇嗰個報內地嘅傳媒訪問呢個深圳呢個負責 develop 呢個 system 嗰個人咧，佢就話呢個過馬路咧係會將來咧就會擺入去社會信用系統裏邊嘅。咁佢咁個記者就問佢，咁影響到咩啊？譬如佢話，如果你申請入籍深圳户籍啦，咁我睇你呢個人係咪一個所謂高端人口啦？低端即係咩啊？成日違法啦，唔找數啦。好啦，咁獎係啲咩咧？你點可以充對沖呢啲所謂扣咗分嘅嘢咧？就係有冇上網歌頌嗱？呢個唔係佢講嘅，我講嘅。有冇上網去歌頌呢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啦？有冇去《蘋果日報》留言攻擊肥佬黎啦？有冇去城寨下邊留言去呢個孖叉徐少華啦？孖叉徐少華可能五分， 冇用嘅。 孖叉劉世良可能十分，你明唔明啊？佢全國咪五毫咯。根本佢唔需要請五毫咯。如果嗱，佢知道你有冇留言噶嘛？佢知道你去咗邊度留言噶嘛？同埋佢知道你有冇發表一啲捍衞習近平主席同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言論噶嘛？有冇抵制一啲港台澳嘅呢個嘅分裂主義同埋呢個嘅不良思想噶嘛？譬如你有冇聽嗰啲 hip hop？ 好似聽 hip hop 而家都唔得嘅而家，因為中國有 hip hop 都執咗啦已經。 真係啊？ 係啊，因為民生啊嗰啲，即係不鼓勵啊。 係啊，咪早排中國有 hip hop 好紅。 冇咗啦，好啦，有冇民生啊？喂！可以 recognize 到佢有冇紋身，又扣分啦，即係佢可以無限量嗰個 list 啊。所謂獎與罰嗰啲行為啊，你唔好淨係睇罰嗰啲行為啊。我覺得獎嗰啲行為先恐怖。呢個係毛澤東1949年到1976年成日用嘅一個方法係咩咧？就係要無即係所謂積極分子啊。嗱，我相信習近平係好受呢種思想影響。點樣培育一啲習近平帝制下邊嘅積極分子？就唔係無限忠於黨啦。就是忠於佢嘅偉大民族復興嘅路線。咁你如果呢個累積嘅分數越多，你咪可以將你過馬路啊、揾小三啊、叫雞啊嗰啲，俾官方扣分嗰啲嘢 對沖一下， 就對沖咗啦。咁你然後就可以無論你嘅升學啦、就業啦、申請公務員啦、申請公共服務啊、申請公共服務先恐怖。即係話你去公立醫院輪籌，輪先定輪後？喂，大佬，我就係話呢個乜嘢世界嚟嘅？呢個真係。如果係咁，即係我覺得。我以後不會回去這個地方的，其實真的就算你有金執我都不會回去。即你想想一個這樣的監獄，將全中國包括香港包括澳門變成一個這樣的數碼監獄，是一個燒了毒然後裡面完全無菌，然後是一個所謂的 robot， 你想想多恐怖這件事，真的最重要就是他們不覺得恐怖。這個公安部光台已經在網上出現了整個禮拜了。他 們呢，你記不記得那次 BBC 呢，那個記者呢就用七分鐘時間捉 到在貴州貴陽嘛， 做了一個什麼實驗， 公安雲的實驗， 就 exactly 好像所說，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呢是好的東西，所以他就 不介意 他做這件事給 你看，因為他覺得這件事一來可能很威風、我們中國多先進，二來他覺得這件事是好事來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涉及到就是我們中國的文明嘛，我們進入文明嘛、公民呢，我們是提升他的質素嘛，這樣。這個事實上我就是覺得個危險所在就正正在這裡。中國很多公民，中國很多人，或者甚至連香港人都是，對於我們的城市那個的所謂的我叫乾淨度呢，有時你知唔知 道一種 obsession 啊， 一種 obsession 啊， 對 order 其實係對秩序呢樣嘢一個 obsession 喺度。 嗱，呢個 其實係華人嘅問題嚟嘅， 呢個幾危險嘅思想嚟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嗰陣時，我記得我初初嚟出嚟做記者嘅時候都講，喂，一個健康嘅社會係要藏污納垢嘅，可以 有菌嘅、大佬啊， 要有菌噶嘛，即係等於你我話我湊小朋友咁樣，唔通你真係 喺無菌環境咪冇抵抗力咯？ 冇抵抗力咯， 係啊， 一個健康嘅社會亦都係你要俾人哋自由去叫雞，你要俾佢做一啲你 覺得有各種嘅古靈精怪思想， 係啦，都要有存在喺度。 就算極端嘅思想，總之佢唔係變成一啲侵害人哋嘅行為，或者煽動人哋去攻擊人啊等等呢啲嘢，佢都係屬於一個言論自由嘅存在。 包括亂過馬路咧，就我嘅意思都係噶。你使唔使用咁重嘅科技嚟去對付一個亂過馬路嘅一件事？ 同埋係 out of proportion， 我成日都講其中一個原則去 measure 嗰樣嘢究竟啱定唔啱咧？你就係睇下佢係咪 out of proportion 啊？即係話 jaywalk 也好，亂過馬路也好，其實只係一啲好輕微、好輕微嘅嘢。包括有啲人抌垃圾唔抌淨個垃圾桶咁樣假設，然後你就勞師動眾擺曬啲 camera 影住垃圾桶。好啦， 原本蛇王那些在垃圾桶打邊爐那些就被你拍了、 嗯、 然後跟著你那些數據又不知道怎麼用了、 嗯、 你現在引申下去的話，你美其名就是針對那些過馬路的人而已、嗯、等於 DQ 一樣，你記不記得當初美其名是針對、反華分子游蕙禎和梁仲恆的嘛、 支那 好了，現在去到譚耀宗兩年之內演出真身了、 嗯、 年半了，其實是、 嗯、 2016到現在演出真身是什麼呢？原來就是最終就是用將支聯會連根拔起、 嗯、 是吧？所以你話佢二十年嚟就係部署緊啲今日呢樣嘢，佢唔單止用喺香港啊，我覺得，而係佢將毛澤東嗰種階級鬥爭嘅思想點樣執行呢？而家全面可以用科技去執行啊！嗱，呢下先恐怖。以前我點樣舉報嗰啲反革命分子咧？喺個單位裏邊，咪靠你篤背脊咯，就打我小報告啊！嗰日喺餐廳食飯，你就點講啲咩嘢？其實你就本來就想卡咗我個位，但係就攞嚟去誣告我。 嗯、 所有咁多冤假錯案喺共產黨嘅年代都係咁。而家習近平話：而家唔會有誣告， 唔會有冤案， 唔會再有冤案，因為死嗰啲都係抵死嘅。所以你全國就係 CCTV， 跟住嗰個容貌識別系統啦，譚鐵牛就係專家嚟嘅、 嗯， 就係、是、將容貌識別抌落去大數據雲端作一個即時實時嘅一個咁嘅。數據搜尋、 啊、 去找下呢個人所有的數據資料背景， 涉及你的所有相片。 以往我哋每一個統計學者、社會學家其實都想做到呢樣嘢， 嗯、 但我哋做不到，因為根本現實上冇可能去咁樣去 visit 每一個人的 data， 所以只可能做抽樣的民意調查。 嗱、啊，而家咧，總言之，個面容辨識系統咧，就係佢一抌咗你的相上去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抄曬你在網絡上面只要有你呢個樣的 post。有關的文字、有關的圖片，全部就 你記唔記得林榮基曾經講過，當日公安放佢翻嚟，唔係叫佢結束咗呢個銅鑼灣書店，係叫佢繼續經營銅鑼灣書店。 嗯， 你諗下， 嗯， 點解？ 咪睇下邊個人上去咯， 睇下邊個訂書咯，睇下邊個人上去咯，睇下佢個 clientele list 係咩人咯，哦、然後咪翻大陸逐個捉咯。所以嗱、嗯，如果你 VPN 翻牆睇緊城寨嘅，我話俾你聽。以後真的不要不要滯啊！真係點解我不是話介意我哋嘅收視率下跌啊？佢特登放你班友去 VPN 嗰陣時候，佢係想知道你上去 visit 乜嘢嘅網站啊！真係、 嗯， 你估佢哋唔知咩？你估嗰啲金盾系統啊嗰啲人唔知道你哋用 VPN 翻牆，佢、 嗯、 就係要你俾個口，俾個一條一個狗窿嚟， 嗯， 全個都係長城圍住你啦，俾個狗窿嚟， 嗯， 好啦，你一捐過狗窿嗰下。你係上去呢個 Pornhub 閒網啦，上去呢個咩 Sex 141啦，上去呢個波多野結衣嘅 Twitter 嗰度睇啦，全部知道曬嘅。 喂，你 公安最終要你屈服，啊、其實唔係話就算你一個鐵漢啊，俾公安酷刑對待啊，乜都好啦，你都不屈，唔肯供出呢個支持釋放劉霞嘅邊個咁。但係公安最後尾編出嚟，喂，你上咁多閒網，如果我公開曬你嗰陣時候，咁你點算啊？咁樣。啊咁就屈服噶啦，我覺得鐵漢都會屈服啊！真係 嗱，我覺得咧， 喂，佢整個曝光台呢類曝光台，我估會越嚟越多添啊！ 係啊，係啊， 係官方起底做啊！ 跟住咪就係、是、好似講叫雞曝光 咯、啊。哦，一定會嗱，新加坡喺曾幾何時喺李光耀嘅年代都用過嘅、 啊， 就係咩咧？將嗰啲將香口膠套落地下嘅人罰佢哋掃街、 啊， 然後官方電視台嚟拍，佢、 啊、 都係做一次啫、 啊。 喂，大佬呢、這個實時日日做啊，大佬啊，真係～你想不死都幾難，即係話好簡單。如果我在個大學裏面我同你爭緊個教職嘅、 嗯 啊，我突然間喺曝光台見到徐少華曝咗光、 嗯， 實認得啦，就算打格都係嘛？ 再徐 X 華 係啦，徐 XX 都好啦，一睇個頭白髮已經知啦，好啦，跟住就即刻就篤灰 啊！ 呢、這個人不可信嘅噃，係、 嗯、 亂過馬路嘅喎。 所以咧呢啲你唔好諗住咩，呢啲係對所有人都會係。即係會係受害者嚟嘅，所有人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嘅數據系統啊！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令我最擔心嘅一樣嘢咧，係我覺得人咧越嚟越對於呢啲嘅私隱咧嗰、那個覺察力咧係越嚟越弱。 嗱，有原因嘅，我覺得。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電子道路收 運輸司司確嘅年代啊嘛？ 嚇、啊，嗰陣時 你知道我去邊，即刻反台。 即刻反台。 係啊。 喂，嗰陣時你睇到，喂，本來咧呢、這個都只不過係一個收費系統，便利大家啫。便嗰陣時都係賣便利啦。嗯、喂，嗰陣時都話喂唔得喎，咁、啊、你會完全知道我去過邊一度喎、啊、咁樣。但係你覺唔覺得而家咧呢、這個即係咁多年過去之後咧， 很多人都是很習慣將他的數將他個人的數據去換取便利。 兩樣東西我覺得第一樣就是你剛才說 換取著數 方便、 啊、 第二樣東西他越來越收縮那個人對人的服務、嗯、我今天的銀行即又是一套戲的，其實你都會知道為什麼。很簡單，他焗你用 e-banking、 嗯、 焗你用機器、 嗯、 人對人的 counter 越來越少，除非你去忍受排長龍、 嗯、 你不到你不用，你明白嗎、 嗯、 不是只是方便那麼簡單，而是他一路一路削減人對人的服務嘛、 嗯、 唯有逼你去用機器嘛，而機器的話就可以採集你所有的數據、 嗯、 第二樣就是說什麼呢，他的面孔，我們讀 George Orwell 的年代，我們經常都覺得那個 Big Brother 呢是好像希特拉那樣、 啊、 但現在的 Big Brother 是馬雲、 嗯， 這個朱克伯格 Facebook 的 Zuckerberg、 嗯、 那你想想你不覺得他是一個壞蛋來的嗎、 嗯、 是不是 Alipay 那麼好用、 嗯、 他不單止 payment 還可以認識朋友、 啊、 他的功能會附加的功能越來越多的、啊、那你想想喂如果我用淘寶我用信用卡付錢又要付手續費又要驗證又可能被人撻了那張卡的資料去、 嗯、 那但如果我用 Alipay 可能就是我每次過200元下去 就算即係損失都唔會好大啊！ 有佢仲好處， 佢有 re 即係呢個 幫你投資啊， 係啊，同埋佢又抽獎咧，又有好多呢啲咁嘅著數俾翻你咧、 啊， 有紅包送俾你咧。嗱、啊，所以好多人咧就話嗰個唔係 Big Brother 咧，就係、是、一個獨裁者希特拉嘅樣，所以你有個恐懼。 嗯， 我唔用。但係而家呢個大數據咧，就係、是、佢好似一個好親切嘅阿媽咁啊。 嗯， 嘘寒問暖係咪啊？方便你去做呢樣，提醒你去做呢樣。天氣凍了，今晚16度穿多件衣服、啊、這些東西、 嗯、 你慢慢慢慢在你的生活裡面已經沒辦法離開這個大數據的媽媽了、嗯、因為你變成一個怪人、 嗯、 你想想你不用智能手機嗎？是嗎？如果你現在在地鐵裡面， 我真的有朋友不用智能手機， 我唯一就是唯一你是唯有幫襯 Nokia Analog 的手機、 啊、 即是3210那些，即是 Analog 的手機它就很難拿到這些東西的、 啊、 好了，你不上網、 嗯、 是嗎？你不去其他網站，喂，你大佬，你變咗80年代的周少祥噶咯，其實你明唔明啊？你頂唔住先？ 大家唔知道邊個周少祥？ 而家冇人知噶，真係噶。 嗰陣綠色， 第一代環保綠色 係啊，綠色生活，綠色生活 係啊，就而家就係咁喎。唔單止你嘅同事、你嘅朋友會秒 你，你突然間爆個周少祥嘅名，你真係仲當佢係而家嘅名人咧？ 我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啊？喺我個年代裏邊，點解？因為我認識佢太太嘅，佢、 哦、 太太咧就係我以前中大嘅同事。 啊， 咁咧就嗰陣時，即係好多人用奇異嘅眼光睇佢嘅。 佢、啊啊啊、自己種嘢噶嘛，嗰時 仲埋好似唔用蚊怕水啊，咁樣咬到全身蚊爛啊。個問題就係咁啊，你啲細路咧，你試下嗱，有朝一日。你 cut 曬所有呢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嗯、 你啲細路會點睇你啊？ 淨唔係即係我諗，直情係溝通 唔到，同埋佢唔敢俾其他同學仔知啊，因為佢會覺得我爸係個怪人嚟 嘅。我呢、這個咧就而家我覺得我哋香港嘅狀況，或者係可能大陸嘅狀況，但係歐美社會咧就已經有一個風潮出嚟啊！喺公民運動當中 翻翻轉頭， 係翻翻轉頭，鼓真係鼓吹翻周少祥式嗰種咩咧？新周少祥式嗰種咧就係、是。不用智能手機，不上網，不上 Facebook， 真的 有一股這樣的運動出來、啊、鼓吹一個的叫譬如給錢給 cash、 啊、真的 Foreign Chan 立刻回覆我，他認識周少祥、啊、大佬，我們的聽眾平均年紀五字頭 可能是 沒理由不認識他的， 是 我是聽眾最後生的 Lance Lance 認不認識周少祥、啊、哦，是好像都上過 上過來我們節目的、啊、 好了，即是說我都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反省的時候，其實現在越來越多這些書的，你如果上、即去上網找一些有關這個的所謂的、即新生活的書當中呢，是有人現在覺得應該不要再用 iPhone 的，即是連 Steve Jobs、啊、都叫他，即是在生前、啊、都不鼓勵 他的子女 用 iPhone。 你記得香港那個什麼私隱專員是黃繼儀、啊、黃什麼接受訪問的時候他說我就不會用那些微支付的了、 啊啊， 我不知道你用不用、啊、我就不會用的了，這樣的大佬、啊、 所以這樣當然啦，去到極致的，譬如我有一個朋友他就不用 smartphone， 我有另一個朋友呢，他什麼呢，因為經常回大陸的，他就將他的 smartphone 的手機 遮了鏡頭、 啊、這些如果我自己覺得是不是還有沒有其他東 西，有好現在外國其中一件事是要求出一些可以拆除電芯的手機， 是 這個是重要的、 嗯， 只要你一日你嚿電唔拆出嚟咧，佢就可以 control 你嘅手機嘅、嗯。其實點以前你記唔記得 Nokia 嗰啲係可以拆電噶嘛 ？Ericsson 嗰啲全部可以拆電噶嘛？而家個電係唔拆得出嚟嘅係。 嗱仲有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但係就唔可以叫做、完全排除俾人收取數據啦。譬如舉一個例子，我有個網友James 胡蘇 James 咧，佢就咁講，佢話其實你咧可以用一個嘅叫做 prepay 風卡，就唔好一個咧就實名登記嘅風卡。 prepay SIM 係啦，冇名。 prepay SIM 冇名嘅，嗱依個好處咧就冇名，咁咧。你甚至咧，如果你真係好似劉世良呢啲咁嘅叫做 KOL 咧，你甚至定期換你嘅 SIM 卡，即係就算你嗰個嘅可能係 prepaid SIM 卡都好啦，都有機會慢慢咧就 trace 到呢個 number 係屬於你嘅。 哦，可以，仲有 pattern 啊嘛，因為 係有個 pattern 啊嘛，佢睇到你個打入嗰個電話咧，佢會知道估到呢個係劉世良。不過當然，如果係唔係劉世良呢啲咁嘅 KOL 咧，你就。即係用 prepaid SIM 卡嘅好處咧，就係你唔會留低你嘅電話，你唔需要登記嘅電話 number， 唔使向電信商登記。嗯、第二我諗仲有一啲即係功夫你可以做嘅，就係話即刻抽走你嘅 Facebook 裡面你嘅個人 profile 相， 嗯， 抽走，同埋同時間你可以上一張唔係你自己嘅相，但係 tag 咗你自己嘅， 嗯。 依、这個咧，嗱，你越係 tag 多啲，嗱，千祈唔好 tag 景物相，景物相係冇用 的。可唔可以擾亂對方？譬如我嘅 Facebook 用阿 Lens 張相。 係啦，諸如此類。 哇！即刻走曬啲友， 即係 一個 friend 都冇曬，特別係女 fans 走曬可能。 嗱，你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如果你真係對於 facial recognition， 嗱，依個係最大嘅一個、Facebook 咧，係一個其中一個 facial recognition 係佢其中一個最大嘅。叫做 database 嘅、uh-huh. ，對於人啊擁有啊就係、是、你嘅相片。咁如果呢一樣嘢你都係想唔好留低一啲太著跡嘅 footprint 嘅話咧，首先第一樣嘢你就拉走你嗰啲嘅個人嘅相片。第二就係、是、當你去做tagging 嘅時候咧，你就可能 tag 一啲咧其他人嘅樣子，咁就會擾亂咗呢一個。 嗱，我就覺得咁啊，我就唔介意咯。就點解咧？就係、是、你唯一方法咩咧？做一個真實嘅人。真係㗎啦，佢令到你能夠向習近平屈服，唔係因為你唔夠硬正，即係好似呢個1987逆權公民咁樣，個肉卒俾人捉咗入去咁樣敲打佢，要逼佢講出呢個即係反對派嘅領袖喺邊，佢點都唔講，又電刑又取刑，乜都唔講，最後尾佢擺咗佢個侄女外甥女張相喺度，佢就即刻屈服，係嘛？所以我就話咧，你做一個真實嘅人，其實你中意去141咧唔緊要嘅，其實。唔好扮到一個道貌岸然咁樣，嗱、 嗯， 因為當佢可以窺探曬你，即係你係赤身露體喺呢個大阿哥面前啦、啊，其實係，咁你就唔好假設咧，就係、是、話當我自己喺上網嗰陣時咧，係一個冇人知嘅，你要假設，你個assumption要調轉啊、 嗯， 你要假設就係你匿名所做嘅嘢咧，其實都有人知嘅、 嗯， 特別係大阿哥一定知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咧，而你做嘅嘢咧，你就唔會擔心俾人攞咗去曝光台啊。用呢樣嘢嚟威脅你啊嘛！我成日都話佢係會用呢樣嘢嚟威脅你嘅。譬如好簡單，樓下咁，我知道曬啲 friend 係邊個嘅喎。你點到你唔屈服啊？ 嗯， 佢唔需要樓下招工嘅喎。 嗯， 其實我知道你幾時幾月幾日你又同邊個人send 個 message 俾佢。 嗯， 幾時幾月幾日我唔喺度嗰陣時，你又打個電話俾佢。嗰啲即係所謂國寶唔喺度嗰陣時，跟住佢就會同你講啦。你想唔想佢哋俾人拉？ 嗯。 你想想即係佢個情況就係咁啊！佢唔係打擊你喎，係咪？你個朋友嘅 network 佢掌握曬嗰陣時， 但係依個就係、是、exactly， 我覺得依、這個如果你都係覺得有啲嘢你想做嚟保護自己咧，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當然世良所講嘅好啱啦，即係話你做翻真實嘅自己啦。嗱、啊，譬如舉例， 中意蒼井空冇問題嘅、啊，你只要同自己咁講，係啊，唔需要隱瞞。就算有一日你睇下左部好中意呢啲咁嘅嘢，你記唔記得？姚松炎臨選舉之前就話佢同佢個助手，其實佢影到個所謂光頭仔，其實佢競選嘅助手嚟噶嘛，就話有不可告人嘅隱曖昧關係啊嘛，咪就用呢啲嘢嚟去屈佢咯，即係暗示佢又係一個表面上係扮一個結咗婚嘅人，實際上係一個同志啊嘛。 所以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我有一次喺節目嗰度講，我話大家唔好對於咧從政者嘅私人道德咧。太過， 但係中國人甩唔到呢樣嘢。 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利於極權者嘅。如果作為一個你，作為一個選民好，作為一個公民好，你對於從政者嘅私德咧，太過叫做著重嘅話咧，其實係有利於政權。 因為而家擁有最多嘅數據喺佢手上，而呢啲數據未必是假的，我的意思未必是假的，可以是真的。 我不相信，很簡單，當他有朝一日一劈出來，坦白說你尹兆堅就是這個不擁護基本法，因為你你明白嗎、 嗯、 就撈出來，你由小學、中學幾時參加支聯會青年組織，幾時上去台唱過這個民主會戰勝歸來、 嗯、 然後幾時人民英雄紀念碑即是維園那個獻花、嗯、然後跟著幾時參加過這個爭取釋放樓下的遊行、 嗯、這些打擊不到他的，呢啲打擊唔到佢 啊！唔係啊，佢就會證明呢、這個咪就係你唔擁護基本法，唔、 啊、 擁護呢、這個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嘅證據咯。 係係， 喂，佢一定會係咁樣令到你冇得選噶。 佢會令到你冇得選，但係佢亦都可以咧，俾你選嘅時候咧，佢放一啲你嘅個人道德操守嘅問題嘅數據出嚟咯。 嗯， 又跟住打擊你嘅選情咯。 但你嗱，你如果一個太過道德嘅華人社會咧，我覺得係有呢啲嘅危機喺度、 啊， 就係啲人會。信的、 啊、 同埋會用呢樣嘢去 judge 嘅，佢唔一定係藍絲嚟嘅噃， 啊， 佢可能係黃絲嚟嘅， 嗯， 係嘛？但係你諗下，佢對方佢用機呢樣嘢去攻擊姚松炎、 嗯， 對我哋嚟講係笑片啦，係嘛、嗯？就算姚松炎係咁啊，點啫？ 嗯， 係嘛？但係問題就係佢梗係諗住佢嗰啲所謂嘅基層，九龍西嗰啲 嘛，選民 九龍西嗰啲基層 都 係啊，就係、是、對呢、這個即係、就是、同志有。意見的有看法的、 啊、 他就挑動這些道德爭辯，你明白嗎？他的手法其實是先進過泛民的，泛民你還說真的分配公共財政分配的時候，他已經在想玩這些道德政治，其實是、 啊、 即是同性婚姻、啊、這些東西，同志、啊、這些身份、 啊、還有一件事呢，我就勸大家呢，第日如果換了新的身份證呢，你還有一個叫做、金屬性質的那些的包、 哦、防止 RFID， 我們說過了，其實 就套住你張卡， 因為今次楊偉雄就最近都就上過去接受記者訪問嘅，就係話咧，佢只不過係咧呢個身份證只係一個叫做 e-digital key， 就唔會即係喺個過程裏邊係唔會留低任何嘅數據。我唔信，就係、是、咁簡單，我唔信。 嗯， 佢話外國都係咁用，愛沙尼亞咁用。對唔住，愛沙尼亞係一個民主國家，中國係一個獨裁國家，而香港係一個步入獨裁嘅一個體制。 嗯， 是由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殖民地步入一個獨裁的體制、 嗯、 然後你告訴我這條這樣的 E-key 是沒有拿到我們的數據，我想問一下大家，你信不信楊偉雄？我就一定不信、 嗯、 就算那件事是真的我都不信，因為這些叫先小人後君子，你想想他現在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是處理那些公職人物已經去 DQ 去到結束一黨專政的地步，他怎可能在公民社會裏面不會採納這套數碼監控呢？ 我就未仔細睇呢一個嘅最新嘅智能身份證，佢嗰個所謂嘅不接觸式智能晶片咧。嗱，而家我哋嗰個係接觸式嘅， 而家係似拍卡嗰種， 係接觸式嘅， 要掂耐嘅， 掂嘅。而家佢個不接觸式究竟個所謂嘅 要幾遠咧？ 距離有幾遠咧？即係嗰個不接觸式嘅距離咧，如果係好遠嘅話，就即係話隨時喺街嗰度有關嘅 reader， 譬如舉例維園，舉例維園， 好簡單啦、啊， 喺六四嗰陣時候。 在那個嘅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整幾個個 reader 喺度射出去， 咁佢就 收你班友嘅身份證啦。 你參加呢個聚會裡面所有嘅身份證嘅號碼， 跟住就影埋個樣子。你以為話喂夜晚黑睇唔到？喂大佬，而家全部夜晚黑都影到嘅。你有冇嗌跟住嗌呢個結束一黨專政都影到嘅？其實係、嗯，所以我話你 RFID 呢樣嘢係 low tech 嘢，但我到今日政府都解釋唔到。點解要用遠紅外線？即係點解要用遠距離嘅 scanning？、 嗯、 而唔係用翻舊嗰個、 嗯， 因為佢咁樣解釋唔到嘛、 嗯。 如果你用翻舊嗰個嘅話，我哋就會再質疑點解？ 我就唔明白你咁咩咩事？ 點解你要換咧？係咯？點解要 換咧？而家嗱，根據另一篇文章， 佢話智能城市， 智能城市啦。嗱，另外佢就話增強個防偽嘛。但係根據另一個有一個一篇文章咧，嗰、那個人 百幾個偽造身份證啫嘛，你要防偽嘅話，你翻大陸搞咪得咯，全部都大陸人嚟嘅，攞假身份證嗰啲。 唔係，同埋根據一篇文章咧，嗰、那個嘅作者咧就係、是、第一代我哋智能身份證，佢係 developer 有份參與，有份參與。咁佢就話新嗰、那個睇翻嗰個 spec 咧，新嗰個智能身份證所謂嘅防偽咧，其實唔係強咗好多嘅啫。係除咗一樣嘅科技，可能係令到佢加強咗，但係嗰個科技最大嘅問題係 proprietary 嘅，即係話咧係專利嘅，就會令到嗰間公司咧會可以收取好高昂嘅費用去做嗰張卡出嚟。 我覺得錢都唔係問題， 我覺得根本呢個就係數碼監控嘅一部分。 啊， 可能佢表面上係會令到大家方便咗嘅，的而且確好多嘅所謂認證啊，即係核實你嘅身份啊，唔需要再簽名啦，可能通過身份證一 scan 得啦。 唔係，如果遠距離嘅，你話又係方便，就咪你過關嘅時候唔使攞張卡出嚟咯。 點解要咁方便？ 就咁過咯。 你問我點解要咁方便？ 快咗幾秒鐘咯。係 啊，或者 但係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我就話究竟。我成日話頭先所講嘅就係方便係咪一切咧？依個我真係要問翻。 啊，你用乜嘢代價去攞個方便啊？即係話你後門會唔會穿咗個窿啊？當你攞到個方便之後，原來咧有個 back door 入嚟，啲人入嚟去將你嘅數據攞走曬嘅。嗰個 master key 係可以攞走曬啲嘢嘅。 唔係佢如果用遠距離咧，你第日個張卡可以做埋八達通添，因為點解？你第日只要啲閘咧，全部做翻曬遠距離嘅 reader 咧，你就咁過得噶啦。 唔係個問題就係我話俾你聽，即係恐怖嘅地方咩？就算你好似周少祥咁力抗呢個現代文明都好啦。 啊， 當佢全部閘機都係咁樣過關嗰陣時 候，啊， 只係留翻一部排曬長龍嘅， 嗯， 你可以用舊身份證嘅， 嗯， 你搞下搞下，你抵抗唔住嘅喎都， 嗯， 係嘛？佢新嗰啲。用 RFID 遠距離嗰啲，一個全部都唔使拍添啊，唔使手指模添啊，我就咁行過去。咁你諗下，你見到自己每次落飛機翻嚟都媽媽聲嘅喎，大佬要排半個鐘，人哋就咁行過去。 聽我哋節目嘅聽眾咧，都係啲高質素嘅聽眾啦，所以我哋真係咧需要一個叫文明反省嘅，係需要一個反省嘅。而家所謂進入大數據時代咧。用好似想你所講嘅，用一啲咁嘅著數，用啲咁嘅即係叫做便利性，去吸引我哋咧，去放棄我哋嘅私隱。呢一樣嘢而家係正在係威脅緊我哋好多嘅自由。呢一樣嘢我哋係需要咧，好似歐美社會咁樣係要作出反省。 嗱，因為大陸係一個冇呢方面嘅法規，亦都甚至官方係縱容。嗱，你唔好淨係以為官方監控，大陸將數據販賣呢樣嘢都係一個大生意嚟嘅。 嗯。 是曾經恐怖到係連嗰啲學校啊， 哦， 將嗰啲學生嘅數據攞去販賣嘅，其實係，因為佢哋係冇呢樣冇私隱呢個觀念嘅，根本 係，而且唔犯法啊嘛。而家就係咁啊嘛。你入去一間喺大陸啊，你係入去一間鋪頭，佢裡面咧就有一啲嘅設備咧 ，hardware 咧就去吸取你個電話嘅一個 unit number， 又跟住你就可以攞住呢個 unit number 咧，就去阿里巴巴啊，去騰訊咧就買。你在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的数据的就可以买的了。香港 人都可以买的。 你究竟 在腾讯好或者阿里巴巴曾经有什么 purchase， 有什么的。 即是我可以知道你的消费行为。 跟着我用大数据分析了分析你。 然后我就买什么给你了。 买什么给你了。即现在大陆 是还是合法的做这件事，但香港就不行的。 我告诉你香港就很快跟大陆看齐在这方面。 啊， 我看不到我。很多人都提出一個問題，上一次在特首選舉裏面遺失選民資料的那個人有沒有受到這個調查和起訴？ 現在究竟什麼 status 呢？現在完全沒有。 你問我其實就是都不能不令到人哋有懷疑啊！其實係即係呢個所謂遺失選民資料，在特首選舉裏面帶住曬所有選民資料去，仲要擺喺個 notebook 嗰度。 嗯， 特首選舉和所有選民資料，請問有什麼 關係？ 他只是得個千二人去投票，你帶住幾百萬的選民資料去，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不單止是官方監控，我覺得如果新身份證計劃是不能夠釋除公眾疑慮的話，我覺得立法會議員是有責任去否決呢個新身份證計劃。 嗯， 個原因唔係淨係俾佢上嚟問幾條問題，我覺得已經係根本上而家大家係唔信呢個政府啊嘛，唔信呢個政府係咩？好簡單啫嘛，我話俾你聽，入境資料點解某啲台灣嘅人入唔到境啊？如果佢唔係有數據收集佢喺台灣嘅言論嗰陣時，嗰啲入唔到境嗰啲人唔係綠營，唔係政客，點解入唔到境？係咪最近一個拍攝一個叫做關於大陸嘅監控嘅一個導演，喺台灣公視播映嘅，叫做李慧仁，一樣入唔到境啦。係咪文化界嘅人一樣入唔到境喎？即係話你留意，你以為嗰個監控淨係喺自己國內中國大陸裏邊咧？我覺得唔係嘅喎，其實包括你見到好多香港眾志啊，乜都好，點解嗰啲低調到不得了嘅人係入唔到大陸同去唔到澳門？如果你告诉我他背后不是有这个所谓的窥探你们思想的窗口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些黑名单出现？而为什么特区政府会配合？所以我就说这个 其實很多人說是不會的，我不犯法，就今日你不是參選，所以你說我沒有參加支聯會集會，我沒有去結束一黨專政，就算我去都沒所謂。但後日這件事如果引申下去，不擁護中國憲法的人不可以出任公務員，是嗎？ 嗯， 文匯報的社論是講緊公職的，不是講緊參選立法會的。 所以呢，今日的文匯報的社論呢，有些人就講就話呢一個譚耀宗呢就好可能是自己 試水溫 啦， 你 但你睇到各方面的配合啦，包括呢個文匯報今日的社論呢，其實就已經個把劍咧就已經係劍指緊嚟緊民主派好多嘅候選人，因為點解咧？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佢都係對付埋風雲計劃嘅，我覺得係對付埋風雲計劃。你而家打開口牌嘛？你話俾我聽，你會嚟緊啊2019年嘅選舉會派好多人參加嘛？我就 DQ 曬你。你告訴我，你立法會想著現在希望透過好像風雲計劃式的東西就可以奪取35席嘛，以上的席嘛， 是啊， 我現在就是 DQ 你，不是， 還有不用 DQ 你，很簡單的，他通過那些的今次其實我覺得兩方面，一方面不讓你參選，一方面他就將他的選舉機器就運用數據大數據的處理。很多人就說啊，為什麼鄭榮信周圍都出現呢？其實鄭榮信只有一個，他沒有分身的，其實，但鄭榮信基本上他就要知道他的中間選票在哪裡，然後他就不斷出現，其實都是中間選票那些地方來的，那些屋苑，深紅的屋苑那些支持的是很少見到他的， 不用的， 那些是不用的，譬如土瓜灣的舊區等等，那些 那些貼票是 什麼，但反而是什麼呢？你就見到呢，他全部這些東西都是有一個的即係 research base 喺背後嘅， 所以今次咧，根據數據咧，鄭榮信唔單止攞到曬所有嘅貼票，佢增加咗嗰個票。今次嘅數據顯示佢係攞多咗票。 攞多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佢嗰個彈鐵牛，我都話立咗功嘅，真係嗰，那個中間選票裏面 swing 到啊嘛。你等於2012年奧巴馬選舉啫嘛，佢每一個州佢都係贏少少嘅，每一個州都贏少少嘅，大家都拗爆頭，啱啱夠贏嘅。即係攞曬選舉人票喎，啱啱夠贏。點解咧？佢就係 swing 嗰啲中間選民啊嘛。今次你琴日蘋果爆出嚟啦，Donald Trump 請呢個 Cambridge 嘅心理學教授去做喺 Facebook 上邊做啲假嘅問卷調查，然後採集咗500萬嘅數據，攞嚟作為佢競選嘅大數據啊嘛。你估呢啲咁嘅方法，淨係識得美國佬用咩？我話俾你聽，平時嗰啲啊新家園協會叫你。嗰啲 campaign 啊，叫你影張相擺上去啊，而家好多噶呢啲，係嘛？即係走去影張相擺上去，影個 QR code 擺上去啊，呢啲咁嘅嘢。 咪就知道你係佢嘅選民咯。佢用呢啲咁嘅方式。係 啊，佢會攞曬嗰啲資料之後，然後跟住佢就會揾合適嘅人去拉票，然後鄭榮信就會喺適當時候出現。你以為佢係因為佢勤力，所以佢經常喺你屋苑嗰度洗樓咩？梗係唔係啦。咁你諗下啦，即係。當他是一個聰明炸彈的時候，你就還是用一大白一大堆農民的步兵去對付這個聰明炸彈嘛，現在是。他扔下去那個鄭榮信那個bomb啊，那個轟炸你那個宣傳，其實他是全部有曬雷達在這裡嘛。 你估建制派呢選舉之後呢很興奮地說，啊，我們今次可以突破。 做戲啊，我告訴你。一 早知 道。主黃昏一早爆曬響口了，已經。 一早知道。他今次就要造成這個效果。 他特意做一個效果出來，等你班友就一方面就找香港研究社告訴你，鄧家彪和范國威叮噹碼頭就引你班友撲曬過去新界東。本來我告訴你，如果不是陳家沛那麼弱雞的話，如果出的是民建聯的話，反而歐樂軒輕了，如果今次參選的 是民建聯，因為正正是擺了個陳家沛在這裡，民建聯部分的票倉抬供，如果不是輸得的，其實是如果從數字去看，因為他在葉國軒那裡老巢的得票，歐樂軒其實是高過陳家沛的，解釋不到的，其實有些是就是民建聯抬供，部分在港島西的那些的老巢的抬供， 這些就是說就 exactly 去講嘛，民建聯抬供亦都包括咗就係佢哋建制派嚟緊睇下一個嘅立法會選舉噶嘛，我俾你陳家沛插多插埋只腳嚟，咪你有兩票， 咪咯，你兩席噶啦，你2020就兩席噶啦，係啊，所以我就話呢，這個 佢點會俾佢發生？ 如果呢個咁樣嘅數據系統能夠應用喺呢個政治嘅監控，嗱唔係淨係選舉，我覺得。包括你的政治思想，很多人說喂 大陸呢一套唔使廿三條都未立法點做，其實唔使我哋問我，真係唔使嘅。佢只要將呢套咁樣嘅監控，如果你試下，即係有一啲我認識嘅朋友話俾我聽，如果你而家申請中資嘅機構工作，你喺國籍裏邊你係填香港嘅話，建工都冇得建。你唔填中國嘅話，喂，咁呢啲係乜嘢啫？係咪就係想與佛啊嘛？過馬路就開始。然後跟住就你嘅社會信用有冇交罰單，有冇交税遲，有冇爭銀錢唔還呢啲咁嘅嘢。然後跟住就咩咧？你嘅思想由你嘅行為有冇違法變成你嘅行為有冇愛護國家？唔單止喺出國嗰陣時候，我相信出國嗰啲大媽一定會俾佢懲罰噶。佢一定要攞民意噶嘛，即係你個飛機嗰度嗰啲嘅行為啊，整到翻掟個蠔豬入去人哋嘅引擎啊。或者整到班機起唔到飛啊！一定會禁你飛嘅，我覺得，因為佢一定要整一啲咁樣嘅大壞蛋出嚟。 係，所以佢用呢一啲嘅所謂又係頭先所講嘅社會秩序啊，你係去 justify 佢搜集數據嘛？佢係我依個應用係對大家都好嘛？ 班飛機唔使 delay 㗎， 係啊，改善公民質素啦，好似講啊，令到翻因為過去咧中國人民咧喺外國咧嘅嗰啲失禮嘅行為咧，其實連佢哋自己國內咧。都有討論噶嘛？ 喂，佢隨時可以曝光台，就下一次就係話喺吉野家小便嗰啲都可以曝光 的。熱烈討論都係覺得啊，後屘阿習近平咪講就係要改善公民質素嘅。係 啊，佢都係咁講噶。 啊，佢都係咁講噶。咁所以而家佢用呢一種嘅大數據嘅方式，其實咧可會令到好多嘅中國嘅人民咧都覺得咁係好事啊，好事一遭啊。 嗱，翻嚟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呢個國歌法。你以為就係話我唱國歌嗰陣時候，我個口唔喐得唔得咧？咁樣。你想想 以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元，买满300元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元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毛羊650克装，超底价136元，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元，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元，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元，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